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2集。大佬回来，各大高校热闹了。高阳放下手中的笔，拿起来看了一眼，他的动作一直都是懒洋洋的。别人说起秦冉，他就笑笑，并不多话。在看到手机屏幕显示的两个字时，整个人一顿，然后迅速拿起电话，拉开凳子，站起来往门外走。 你回云城了？ 声音陡然也变温和了。高阳是去办公室外面接听电话了，办公室内的一行老师面面相觑。最后还是物理老师看了陈老师一眼，犹疑地开口。 刚刚高老师的话是秦冉回来了？ 陈老师摇摇头，不太确定。给高阳打电话的确实是秦冉，他现在正在云城机场，刚下飞机，穿着红白色的格子衬衫，袖口稍稍挽起，坐在行李箱上，程俊单手推着行李箱，两人身后还跟着东张西望，对云城一切十分好奇的施立明。程木先行去外面取车了。高老师，我星期一再去学校。秦冉伸手把头上的鸭舌帽往下压了压，只露出半截精致如玉的下颌。高阳站在走廊上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搭在走廊边缘，低头看来往的师生，每眼都是张扬的喜意。 回来就好，你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。 顿了顿，高阳又问， 课程有落下吗？ 没。秦冉拨了拨耳边的耳机线，笑道，我一直有跟家教学习。秦冉一向都很有分寸，听他这么说，高阳彻底放心了。 没有落下就好，你一向有主见，我也不多说。啊，过几天来学校一趟，还有些手续需要你办好。 他跟秦冉聊了几句，就掐断了电话。高阳看着手机挂断的页面，想了想，又翻出通讯录，点开徐校长的号码，给对方发了一条消息。再次回到办公室，高阳整个人都松下来。其他老师一直注意着高阳的神态动作，李爱荣虽然在整理书，但眼角的余光也在看高阳的这个方向。 高老师，给你打电话的是秦冉。 教九班的英语的陈老师跟高阳关系一向不错，他放下手中的卷子，好奇地问道。高阳点点头，笑道， 是他，今天刚回云城，过两天就来办高考手续。 听他这么说，陈老师也不由松了一口气。秦冉一休学就是接近八个月，一开始任课老师都挺轻松的，但后面就开始担心秦冉的课程能不能跟上。因为之前他也有过休学的情况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赶得上高考。眼下听高阳说他回来了，陈老师这一颗心啊才算放下。李爱荣把手中的书整理好，看陈老师跟高阳都喜气洋洋的样子，忍不住抿唇， 哼，七个多月都没有来学校，谁知道他学业有没有荒废。 下一节课是高阳的数学课，高阳就拿了张卷子，听到李爱荣的话，他只笑笑没有回，背着手哼着小调去楼上了。他走后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面面相觑。 其他同学我不知道，但秦冉同学他跟一般同学不一样。 物理老师笑了笑，他往椅背上一靠，依旧捧着自己的保温杯。 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。 李爱荣也就逞口舌之快罢了。秦冉的学习成绩怎么样，所有人都有目共睹。只是秦冉这一请假就是七个多月，也确实少见。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，学校里讨论秦冉的人也越发多了起来。有人怀疑，只剩下这么短的时间了，秦冉还敢回来高考吗？眼下终于从高阳这里得到消息，办公室内其他老师相互看了一眼。横川一中跟云城一中明里暗里硝烟四伏，在这之前多少次统考，两个学校几乎势均力敌。之前有不少人猜测秦冉的消息，在这之前也传了不少的假消息。有人说秦冉出国留学了，有人说秦冉不参加高考了。如今从高阳这里得到准确回复，秦冉真的回来了，云城各大高校之间的格局又要动一动了。横川的徐瑶光、潘明月，云城一中的几个尖子生，现在秦冉这匹黑马也回来了，今年的高考要比以往热闹得多。与此同时，云城机场大道，程木坐在驾驶座上开车，副驾驶座上的是施立明。车子并没有开往云城中心别墅的方向，直接开向墓园。秦冉先去看了陈淑兰，半路上的时候，程木在一家花店边停了车，他跟程俊下去买了一束花。20分钟后，车停在了墓园的大门边。施立明跟程木都没有下去。等程俊跟秦冉进了墓园大门，施立明才压低声音询问程木： 老大跟秦小姐上去看谁了？ 以后都要一起共事，程木也没有隐瞒施立明这件事。他把陈淑兰的事儿稍微解释了一下，然后陈生开口： 这件事是秦小姐的心头刺，俊爷带她去 M 州也是因为这个，你知道前因后果就行，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提起。 M 州的七个多月，秦冉在研究普及人工智能的时候，程木也经常被程俊、霍尔等人带出去历练，如今身上一股沉稳明朗的气息，与半年前比起来有了质的变化。听到程木的话，施立明郑重地点了点头： 我知道了。 程木点点头，还想说什么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消息是欧阳威发来的，问他现在在哪儿。若是半年前看到欧阳威的消息，程木一定欣喜若狂，毕竟欧阳威是他女神。只是现在，程木皱了皱眉，没有回。秦冉跟程俊在陈淑兰墓前没有待很长时间，他们两个人坐了半个小时，秦冉坐在墓前，把他在 M 州的见闻细细说了一遍，才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尘：走吧。他低头慢条斯理地把袖子重新卷起来。程俊本来跟他一起坐在地上的，见他站起来，他也没有立马起来，伸手把陈淑兰墓前的花摆好，才抬头看了一眼秦冉的神色。他眼眸很黑，眸底也没有半年多前的血色。程俊这才站起来说： 我们回去。 云城市中心别墅，程俊不在云城的这段时间，程管家也回了京城。在程俊跟秦冉回云城的时候，他就提前两天回了别墅。他们离开的期间，别墅一直有钟点工打扫，程管家回来的时候也带了几个人手回来，把别墅里里外外重新置办了一遍。整栋别墅跟程俊他们离开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。 少爷，秦小姐。 程管家已经安排好了饭，让一行人坐到了饭桌上，他才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花镜，从上衣兜里翻出小本子，翻了几页才用手抵着老花镜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在 M 州有跟着家教老师好好上课吗？ 秦冉拿着筷子低头含糊着开口： 嗯， 有。陈管家看了秦冉一眼，觉得他这回答似乎不太对劲。等秦冉吃完饭，他想了想，又拿出手机，给那几个家教老师发了几句话询问，之后还礼貌性地加了个微笑表情。几个家教老师几乎都统一地给他发了同一串字符，一串省略号，也就是一串点点点点点。这就算了，每个人都还给他退了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陈管家大惊失色，难道秦小姐已经无药可救到这种地步了？大厅里电话铃声响了一声， 陈管家，是老爷的电话。 佣人拿着电话恭敬地朝陈管家开口，陈管家忧心忡忡地去接了电话。 老爷。 他把电话放在耳边恭敬地开口，秦冉的存在京城那个圈子里的人知道的不少，陈老爷子也有耳闻，打电话给陈管家主要也是询问这件事。陈管家看了一眼楼上，压低声音，语气忧心地说道， 秦小姐是回来参加高考的，但给她补习的老师全都把钱退了回来。 这是觉得无法拯救秦小姐了吗？京城，陈老爷子坐在沙发上跟陈管家通完电话，他若有所思。对面的沙发上，欧阳威十分拘谨地坐着。 程爷爷，是程管家。 论辈分，欧阳威要比程俊小。 是他。 程老爷子笑了笑，他今天找欧阳威主要是想询问129的事情。欧阳威去年成了129的普通会员，这件事在圈子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。 听说静爷去 M 州玩了，终于回来了。 欧阳威抿唇笑了笑，又看了一眼程老爷子。 您是担心他身边那位姑娘？ 程老爷子这才抬眸，不动声色地说道。 啊，他今年要高考，我特意派了程管家去处理事宜。 高考？ 欧阳威一愣，他抿抿唇，挺讶异地开口道。 去年程木不是说那位秦小姐用不着高考，陆家跟程家都有安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